多少情话还没对你说出口，怎么能够匆匆说分手？不要走，请留一留，现在是谈情时候，惜你我心底温柔，说不详细不许走。爱你情 伤。